墙打破，是你的拥抱救赎了我，曾经的错，曾经的痛，愿意当成故事对你说。我想要跟你双手紧握，却爱在我心中复活，为你承诺，为你追求，风平浪静的以后。 你的手是热的，你的爱是真的，跨越桑田沧海，回应我的呼喊，让我心动，让我感动，让我再也离不开。 每相遇命运的安排， 我只愿和你相爱，爱是依赖，爱是崇拜，是灵魂的温暖， 永远在眼，只要有你陪伴， 我没什么不 12月30号，现在是晚上，不对，凌晨的12:09，这里是飞碟联播网，青春点点点，我是乔治， 我是玛丽。 当然，这个小时除了我们两个之外，老家长还是 我们的资优生， 老兵不死，只是没讲话。掌声欢迎老兵。 什么？我本来是想要假装今天我不在， 没想回到。最初的点点点的感觉是否？ 最初的点点感觉，对呀、啊，对呀、啊，12:10，对呀、啊。今天呢，12月30号，我们有生日寿星，生日寿星是潜水听众雪英欧帕，今天生日了，12月30号，希望玛丽用性感的声音祝我生日快乐。认真， 认真、啊， 对对对，你刚才笑一下，这是你的性感哦。 对啊， 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要再一次， 很难再一次哎。 生日快乐。 刚刚那一趴是什么？我也没有发了。 我想象中的性感。 你想象中性感是要气音， 就是好像女生会有点蛮不在乎的，让就是我看穿你一切的那种笑。 我看穿你一切。 讲生日快乐好像比较难性感，因为他不是一个 容易，就是他讲生之后想说，我知道你在等我讲日快乐。 哦，生 日快乐， 日快乐。 那你肯定，你刚刚有点不屑。嗯， 不屑。 你刚刚有点不屑。 嗯，生日快乐，好好好，好难哦。这两年呢，要把工作辞掉，专心准备公职考试，期待明年雪融樱花开始会有个好结果，也期待明年有个好恋情，终结我16年单身生活。哇！他想要点一首歌曲，哎，是阿 B 钟镇涛的《只要你过得比我好》，纪念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纪念逝去的恋情。 然后嘞？ 为什么会点这首歌啊？ 就是他就希望对方过比他好吧，很多人都有这种很奇怪的心态， 好恐怖哦。也希望我挂念的他不再后悔，找个疼他的好男人，也祝我的好兄弟国伟太劳岁月静好，友谊不变，年年大口喝肉，诶，大口喝酒， 喝 大口吃肉啊，国伟结婚后要幸福哟。 Happy birthday！还有海珠仔也是今天生日，期待明年的生活不再颓废。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都难不

12:20，青春期543，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好，今天三个人在这边陪伴着你，要岁末年终了，今天是倒数的第二天。然后昨天在节目上面呢，接到长发电话说他买了卡拉木酒的巧克力口味， 大家说很不好吃。 为什么你这么小声啊？ 很不好吃，这样可以吗？ 纯粹代表长发的立场。 对，他说巧克力的味，他因为我们问他说，你觉得是洋芋片不好吃，还是巧克力不好吃，还是他配的那个味道很怪？然后想一下，他说他觉得是那个巧克力不好吃。哦，因为我巧克力洋芋片，我第一个想到是 Royce， 然后 Royce 非常好吃。 Yeah，Royce 我没有，好像没有吃过哎。我对洋芋片这种东西很不熟哎， 因为洋芋片巧克力。 你好吵哦！谁准在那边开袋子？为什么不在外面开好？ 被骂。 然后他说呢，哦，还没有软掉哦，早上又吃了几片，哎，觉得哎，其实好像没那么难吃哦。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那一包要给人了。 哦，所以人就是这么的，心理就这么奇怪，对不对？嗯。所以我现在要来试吃一下。好，欢迎大家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哦。 你应该去外面吃吧。 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你有什么？ 怎么了？ 任何？干嘛？ 哦，我们有个气质在盯着我们。哦、有话要说吗？ 他会遵守录音室规则的，他不会乱来的。他顶多就是穿内裤在录音室里面走来走去，也不行吗？ 因为录音室可以裸体。 录音室可以裸体啊。 只是 我们三个人到底怎样？你画圈圈是什么意思？ 哇，鹰是来关心 鹰眼嘞，盯着你啊！ 好，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跟我们讲的话，任何狗屁叨噪的事情想说，0223639955。 Hello， 满哥玛丽， 嗨，你好， 你好， 你是？ 我是 Genki， 嗨 Genki。 我一直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可是我忘记了，之前忘记了。 好， 所以现在想起来了。 对、 okay. 我要怎么才能听重播啊？ 我们没有重播啊，我们在网络上面有自动自发的点友会上传录音档。 你只要去哪里找？ 你只要打青春点点录音档就好啦，这不是很基本的 Google 知识吗？ 哦，我以为是在 YouTube， 结果我去 YouTube 打印就找不到。 但你没有尝试过想用 Google 找找看？ 等一下，你用 YouTube 找录音档也找得到吧？ 有试过没有？ 有试过没有？ 你要的那一天的录音档吗 ？Let me try, let me try。 你让我来看看，不要说谎，马上被抓到哦。 青春点点点空格录音档。 你现在有紧张吗？因为大家都同时在用你的方法找，看找不找到。 哇，超多的，我的妈呀！随便点开一个都有呢。只是我、 哦，那我可能忘记打录音档三个字吧，我再试试看，谢谢。 再见，拜拜。 就算打青春点点，应该也很容易找到吧？ 对啊，就算没有录音档，也都是啊。 有时候你不觉得活在一种20年前也是一种福分吗？ 活在20年前什么意思啊？ 所以大家请放心，是一定找得到的。 Yep， 嗯， 嗨，你好。 喂， 嗨，你是？ 喂， 请你听耳机里的，谢谢。 哦，对不起，马克、玛丽、乔治好，我是小佑。 嗨，小佑。小佑、怎么了？ 我先想分享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刚刚你们在吃卡拉木酒的洋芋片吗？ 其实我还没吃因为在录音间里面不能吃，所以我只打开它而已。我现在看着它。 前几天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的曼陀珠。 哎呀， 曼陀珠 是很久之前就有的吗？ 薄荷清新清新， 所以它是什么？是里面的巧克力，还是外面那层膜是巧克力？ 应该是外面吧， 应该是外面吧。我吃不太出来，反正就是吃下去就像是一坨原本的巧克力一样， 蛮厉害的啊。 那黏吗 ？Q 吗？ 蛮 Q 的， 但 不知道丢到汽水里面会不会爆炸？ 应该还是会吧。仔细想想，就是薄荷加巧克力，就是薄荷巧克力，也没那么恶心啊。 曼陀珠是甜的、 欸，对啊， 薄荷巧克力也是甜的、啊， 对，巧克力也是甜的、啊， 薄荷巧克力是凉的， 凉又甜啊，凉又实。 我都觉得薄荷巧克力不是甜食， 或者是甜的、啊， 因为它太 它好像没有薄荷的味道。 对啊，曼陀珠不是全部都有薄荷啊， 所以巧克力曼陀珠它就真的是完全巧克力糖的味道。 对，它就吃起来就像一颗巧克力。 那怎么叫曼陀珠？它就不是曼陀珠啦。 曼陀珠不一定有薄荷，曼陀珠是那个圆圆的，然后后面里面有一个黏黏像跳跳糖，但是不会跳的感觉。 那个东西叫做曼陀珠， 应该是。 你没有吃过曼陀珠、 啊？我有啊，所以我才觉得曼陀珠一定要是凉的，它才叫曼陀珠。 No， 或者是它凉会带一 点。你就吃蓝色的，你没有吃紫色。 紫色是葡萄口味，有吃过、 啊，好吃啊， 好吃。 对 ，Fine。 第二件事是。 嗯，我接下来讲这件事可能会有点跳动，而且可能让大家心情会有点不好。 那不好， 那 为什么要讲？是不是？ 对啊， 因为这发生在刚刚，然后其实也就是蛮震撼到我的。 说， 就是刚刚我从那个古亭那边骑到公馆的路上的时候，就是有闻到很奇怪的味道，然后骑到台电大楼附近的时候，有看到。就是对面有很多消防车，还有那个 难怪， 嗯，那发生什么事情？失火、火灾， 对，有失火，然后，嗯，很神奇的是，在同一时间，在台大有人就是从 轻生吗？ 高雄对轻生这样子啊， 所以又有火灾，又有人轻生， 对吧、啊？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在电台的时候，我就突然听到很多救护车、消防车的声音，而且我想说，25楼怎么会这么大声，还听得到？ 真的蛮大声的， 真的很大声，是坐在外面，你就可以听得很清楚。 嗯，而且味道很重，就是失火的味道那样子。 不平安的一个、嗯， 不平安的，今天不是平安夜，不平安的，即将要跨年的夜。 别难过了，人嘛，就是你知道，旦夕祸福很多的。 那人的精神力其实真的蛮容易被摧毁的，我必须要说。嗯，就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会 崩溃， 就会崩溃，真的。 嗯，所以要多call in出起来抱怨 吗？不是，你多崩溃几次你就习惯。 你刚说什么？要多call in起来抱怨？ 不是，就是来宣泄一下这种负面情绪啊！ 要把负面的丢到我们这边来，你要清空，然后带一个开开心心的躯壳回去，这样。 对对对，那你在这边抱怨，可是有更多人听到你的抱怨，他不开心怎么办？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造成其他人的心理负担呢？ 嗯，那就要交给马克、玛丽还有。 这交给我干嘛？好啦，感谢小佑的分享。 好，谢谢马克，拜拜， 拜拜。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是因为前天我开始看疯子的世界，嗯，然后在看前面几篇的时候，对，很久。然后疯子的世界是一本书，然后他在讲他在一个精神疗养院工作，对，然后去采访去评估一些心理病精神疾病病患的心理状态的问题，然后要把它忠实记录下来，集结成一本书，然后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人，然后很有趣的他们的想法这样。我在看了几篇以后，我就觉得我要崩溃了。我觉得 你适合看吗？ 我觉得我那个心理的波动跟起伏太大了，我觉得我好像要被弄到那个 世界，因为你太相近了，所以你不太适合看。 就好像要被弄到那个世界去，然后就 这么严重， 蛮严重的，不要轻易尝试。 我想听你举个例。 我现在想到的都是好的例子，因为坏的例子不太快乐。对，好的例子有一些蛮不错的好例子啊，譬如说有一个插画家，他把自己的家里面都布置得跟小孩一样，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小孩，他要就用小孩的眼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他说，你知道现在小孩子读了这些东西，什么课本都会说什么天空很蓝，空气很清新，什么什么，你觉得小孩子真的会这样看吗？他说他访问了就是100多个小孩子，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子会这样看，小孩子只会注意就是地上的石头啊，然后是路边多出了什么东西，因为小孩离地面比较近，他们才不会出去然后就看天空说哇天空好蓝哦，就这种就是童真的想法都是大人自己写，然后自己 以为 就是这个很天真，然后小孩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无聊，对，根本引不起小孩的兴趣等等之类。然后还说，为什么小孩逛卖场的时候，你可能带小孩去大润发、去家乐福、去 Costco， 为什么小孩会闹？然后他说，他直到有一天，他就蹲下来跟他的小侄子讲话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一转头发现卖场有够无聊，就以小孩的视角，就是那个小孩视角看到就是货架，嗯，还有很多人的腿，嗯，没有任何吸引小孩的东西，就小孩当然要闹啊，无聊死了。 咦，我小时候就很爱逛超市啊， 那是超市吧？ 不是超，就是卖场，嗯，像 Costco 地方，或者是大润发的家乐福那种大卖场， 看小孩吧，有些人会拿东西拿得很愉快啊。 对啦，就是有的小孩可能会自己找到乐趣，可能可以坐那个车子啊，或者是挑东西啊，不一定。 他只是能拿到东西却买不了，他才会生气吧。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是，一个很敏感的女生，然后她的外貌形容是形容她长得很漂亮，然后个性又很开朗。但是他看到每一个人，他只要这样远远的，就是放松看，就有点胡椒，眯眯眼这样看，你知道吗？对不对？你还记得吗？对，他就会每一个人，他都看成是动物，都是动物。然后他就问说：“怎么会都是动物呢？那难道你有看人是人吗？”他说：“哦，想了一下说会，就只有在看电视电影的时候，那些人是人。”但是只要当面一看，我就会觉得你是某一种动物这样子。然后后来呢，这个记录的这个作者就想了一下，他就试图去想说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这样，因为他看不出他有什么疾病，除了就这件事真的很奇怪之外，可是他也没有扰害到任何人，然后也没有就是很妄想症或什么干嘛都没有。后来他就发现，就出于自己的好奇心，你不要一直眯着眼睛看我， 你是一个茄子， 你现在是要把人都看成植物是不是？ 你是一个仙人掌。 好，然后他就发现，就是他把他自己的朋友故意带来给那个女孩看，然后这个女孩也都说出了这些动物，然后他后来仔细想想才发现，哦，这个女孩其实是有一种很强很强的能力，就是他的那个动物的形容，其实就是很快的抓到，他可以很快的抓到这一个人，只要跟他一会面就知道这个人的特质是什么，对，就譬如说他说他自己的妈妈是一只猫，对，然后后来这个作者就去跟他妈聊天，就发现说，哦，他妈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然后很容易就是可能会被触怒到什么神经啊，会很紧绷，但是平常看起来又很大辣辣很 sloppy 的那种人，对，所以就是他其实有一种特质，是他可以很迅速的抓到你的特质，然后 跟动物相近的， 跟动物结合。对， 那也要知道很多种动物，像我们举不出几个例子，动物就用完了。 对，然后那个女孩说有些动物她叫不出名字，但她说我知道有这种动物，对，可是我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像她又说我不知道我爸是什么动物，但是它是一种很大的鱼这样子。然后作者后来就想说，哦，原来她在讲的是夯，就那个平平的那个夯，所以就四平八稳，然后就很有好奇心，然后对 夯很有好奇心 之类的， 算了，动物的世界好复杂， 疯子的世界， 对，很奇妙，但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疯子，他有很适合做的工作，他就很适合当算命师，就是你根本不需要， 观察力很强， 对，或是他是呆狗，他可以当呆狗。 呆狗是什么？ 呆狗是一个很厉害的， 你有去看影片了吗？ 还没啊， 他就是一个心 理学家，一个日本的独心家， 行 为独心家，很厉害。他昨天告诉我的，他说他很厉害， 你都没有告诉我， 我昨天没遇到你。 零二二， 我什么都会分享给你知道。那个 iPhone Kiss 器，你知道吗 ？Kiss 器， 你不要分享，其实有的没的贴在我的涂鸦墙上面。 你有看到我贴给他了吗？ 有。Oh, so wonderful。 嗨，你好。 嗨， 马 哥马丽，还有强强。 嗨， 我是猫小孩。 还有访问完英红以后觉得如何？ 我今天没有访问到他。 为什么？他取消通告哦。真的假的？ 这是他的宣传寄托时间 哦。 所以以为是什么时候？ 他以为是明天的晚上。 结果嘞 ？So sad。 然后我就因为正来讲，就是我们是约6点嘛，然后5:50就传来给他宣传说，你们到校门口的时候就可以请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再去校门口接你们。然后我传完讯息之后，我就立刻在录音间准备要录音嘛。然后就过没多久，我就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就是那个市话，我想说市话，然后就立刻接起来，然后说不好意思，我记错时间了什么的，我以为是明天，然后我就想说什么，因为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东西都好了，他就跟我说不行，而且重点是就是因为之前是想要让他。就是感受到就是电台的人都很希望就是很喜欢他，然后就有跟电台大家说，就是如果想看英红的话可以来，然后就立刻就说不好意思，就是他不能来了。 那你今天还会访他吗？ 我今天不会啊。 为什么？ 他不是说隔一天，那你隔一天不行了？ 没有，因为原本录音间就是满的啦。 哦， 哇， 我跟你讲，这就是业界剧情层出不穷。 没有啊，后来我还是跟他约了另外一个时间啊。 嗯嗯， 对啊，就还是可以。 你们私下约去喝酒可能还比较容易。 没有，是宣传记错时间，我就想说没关系，对啊，反正他之后还有再跟我约时间，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放到。 又可以见到殷红了，好棒 呀、啊！对来说很棒啊。 对啊， 对啊，你不是就多了很多时间准备，还是就多了焦虑的时间？ 应该是放松了吧？ 为什么会放松？你这件事没有完成，就是很紧张啊。 可是他昨天是原本有突发状况，原本配合的人不能来，他要找一个新的一起这样子。 对，对啊，就是24小时之内被放了两次鸽子吧？就对， 不用担心挫折、啊，挫折就是你知道，一直来就习惯了。 真的，好啊，其实我是要打电话。进来是想要跟那个昨天是79吗？ 嘿，79。 对，我就想跟他说谢谢，就是谢谢他，就是还有给我建议，然后还打电话进来。 哇，79，你有听到吗？妹妹跟你说谢谢呢。 对啊，就是谢谢，我会再努力。 好的， 加油， 拜拜， 拜拜。Bye bye。男主持人刚刚吃的那个巧克力洋芋片 有够难吃，真的、 欸、我刚闻了一下那个味道很难 受，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不行，打妹打妹 so sorry， 太 说到难吃食物，你知道日本的那个泡面不是有一个专门是干面的那个泡面，不讲名字了，它出了一个草莓口味 哦，草莓炒面是不是？ 草对，草莓炒面， 嗯， 听起来就好难吃。 对啊，谁要买？ 很 有啦，会有尝鲜的人会想买第一次，我可能会想买第一次，我想要吃一次， 难吃到在日本通通以30元日币出清。 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给您同名主打歌《爱在当下》。 休息一下，听 广告喽。 您好，我是范家旅行社总经理梁廷佑，诚挚向您推荐四国丹后天桥立五日， 荣获日本观光局肯定，严选四国秘境，走访丹后半岛与伊根最美渔村，范家带您发现新日本。更多好玩内容请搜寻 VJC 或日本旅游活动网站。 我是拉尔梁心怡，花了些时间寻找新方向。这次的新歌 Where Do We Go 是融合嘻哈节奏及乡村吉他的空灵电子曲风，但以上也只是漂亮的装饰。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都熟悉的故事，成长中的迷惘，勇敢尝试也没关系。 我是娃娃魏如萱，一万个不会痛的 中外电影 UFO 回到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欢迎大家打电话给我们啊！今天我们有三个人呢，0223639955， 力量有够强，我们就是三龙珠 啊！哎，马克、玛丽、乔治，你好，我是台北洪先生， 嗨。 我今年最后一次打电话进来了， 好啊， 想先跟你们说声新年快乐， 快乐快乐， 跨年夜跟过农历年我都应该是都要工作了，晚上都要值夜班了， 好辛苦呢、 对啊，对啊，没办法、 上班嘛， 对啊，没办法赚钱了， 跨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啦，就这样， 对对对对对，还搞到过农历年我都要工作啊， 加油了。 加油 了！ 好好好， 拜拜哦！ 拜拜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突然好困， 今天超困，昨天也超困， 我刚刚跳完那些舞，现在好累。 我们刚刚上课上太久了， 你们上多久？ 起码 有两个小时，一个多小时， 然后才那样， 蛮多的啊，不错啊， 真的吗？ 真的啊！ 哎，不，我们有超过两个小时。我们从夜光家族还没有开始之前就在看这个，然后再练到来宾都走，节目都开始，已经两个小时了， 很充实啊，很充实吧，充实吧。 那你一来就泼我们冷水，想说那都已经， 对啊，这已经这一步都已经结束了。 今天那个起因也是因为我今天看到脸书上我们在讨论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前，我就跟强强在那边跳那个练的 月 星交替的舞蹈，起因也是因为。我在脸书上滑，然后看个女生说，虽然有点迟了，但是就请大家看看我跳的亮舞吧。然后看起来都蛮可爱的，我就点进去看看。 很愤怒、哦， 他气到一个不行， 很愤怒。 跳什么东西？你干什么东西？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很认真的，你要跳一支这样子。 他说他还在 IKEA 录， 他在类似很像 IKEA 的地方，就房间就是那种摆设很漂亮的房间内部的感觉， 很不错啊。 然后后面有坐人滑手机，就是 很像、很像咖啡厅，或是旁边装饰的很漂亮这样。但重点是你的舞蹈，就是虽然我也不会跳舞，可是连我都看得出来，你那个拍子就差了起码三拍。然后他的镜头就是因为新交界舞蹈有的是你的腿会跳然后什么的，他只卡他的上半身，所以他的手只要滑超过下面下滑，比如说40度，就是全部都剪掉，然后就看到一个人在笑 笑 笑鸭子白啊， 笑错 跳的什么舞， 哇，你真的好凶啊， 太气了， 广播女神怎么那么凶啊，哎，今天怎么那么凶， 因为我觉得太烦了，我觉得好像负面的比较能激起我的那个 斗志，你说看到人家跳得很好，你反而觉得我做不到， 这什么烂东西，我太气了， 老娘就是为了这个出一口气这样子， 就是现在我知道是什么，这是一个大平台时代， 是 但好歹你的菜也炒到几分熟再端出来嘛， 哎，他明明就知道自己已经迟了，你迟这么多还可以跳这么烂，也是蛮令人光。 对啊，你再多练个一下会死是不是啦？干嘛、啊？ 就算你看《月星娇妻》16集，整出剧看完，你也跳了16次了。 那真的很烦啊！ 别气别气，反正你已经练会了副歌前面那一曲。 但我跳这舞真的很难啊，但是所以大家不要随便乱搞这样子。 0223639955，嗨， 你好。 还有 Hello， 嗨，你是 Hello， 你好， 你好， 我是心灵寄托， 心灵寄托， 好久不见哎、欸， 对啊， 心灵寄托，你最近在干嘛呢？ 因为我最近就是在做朝九晚五的工作，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听广播。然后因为我明天放假，所以我今天就是难得打电话进来。 你开始上班了、 哦？就是 part time。 part time， 但是朝九晚五，那不是就是正职吗？ 哎、欸，可以这样说啦。 对啊，那你原本的那些什么剪接啊、那摄影呢？ 哦，因为我一个礼拜只要去三天而已。 哦， 对，其他时间我还是可以自由接案。 哦， 对。 那你的 part time 工作是什么？ 我的 part time 工作，我在台湾大学做行政。 哦。 然后我今天打来，我是要分享一件事情。其实我这一个月内去警察局报案了两次。 为什么？ 因为一次是因为我被诈骗， 喂， 然后另外一次比较扯的是，有一天我就在睡觉，然后睡以后突然就是惊醒，因为我感觉到旁边有人，然后我就突然惊醒，然后我惊醒的时候我就看到 旁边真的有人， 对，就是 你前男友， 对，旁边真的有一个人，然后就站在我的床旁边看着我睡觉， 超恐怖，什么啊？ 然后他是一个就是跟我完全零交集、零交谈、零交流的室友，然后他就闯进我的房间，然后看着我睡觉。 他想跟你说什么吗？ 你的室友是指你们住在同一 层楼？但是 分租的， 就那种像分租公寓，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在隔壁房间，但他闯进你房间， 就像有一天柔与柔走进你房间看你睡觉是一样，只是他们没有交集。 OK， 他们很不熟。 对，然后当时我觉得我的枪救了我，因为当时我也没有太大反应。如果我当下如果尖叫或什么之类，说不定有很奇怪的反应。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 男的。 那他看着你，你有问他，你们有讲话吗？ 有啊，因为我一开始起来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是很刚好口很渴，我就先喝了一杯水，然后呢，他才开始自我介绍他自己是谁 啊。 可是你不是知道他是谁吗？ 我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住在我对面的邻居而已。 那他为什么还要自我介绍？你们不就是看过对方？ 对啊， 可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讲过话，他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从来没有讲过话。 遇到这件事情，你第一个反应怎么会是先喝一口水呢？ 因为我 应该吓傻了，想说那你要干嘛？然后赶快保护自己。如果他突然拿刀戳你或干嘛的，你还不急不徐了，喝了一口水。 因为我当下真的口很渴，然后我就起来喝了一口水以后，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话，然后可是我后来隔天就是不是隔天就是因为他来我房间的时候是凌晨大概五六点，然后就是我后来觉得这个状况实在是太不对劲了，那我就去警察局备案。 嗯， 然后后来然后后来晚上的时候我就去跟他讲清楚，说我已经去警察局备案了，就是如果下次还有同样事情发生的话，就是 你 就是等等点点诉诸法律。 你为什么不锁门？ 你说我吗？ 对啊， 我跟你讲，我那天就是忘记锁门。 只要你以后都锁门，就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啦。 对对对，我觉得我这一个月大概收到了两个很大的启发。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锁门，跟不要轻易的相信诈骗的内容。 心灵寄托， 你状况是不好啊？ 对，你听起来状况很不好哎、欸。 你说我吗？ 对啊， 你是不是安眠药？ 没有啊，因为我最近是预期。 嗯， 对，所以就是会状况会比较不好。 躁郁症的预期 哦， 对， 我觉得如果正确的做法应该就是搬家吧，或者叫人叫他搬家吧。这种状况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还蛮可怕吧。 有啊，我们就叫他搬家，还联合其他室友也叫他搬家，可他就是不搬啊。 嗯， 然后房东也不想处理这件烂事 啊。房东这么无情， 就是觉得说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可能会很麻烦啊。 哦，好吧， 对， 那好好保护自己，该离开的时候就要离开，好不好？ 好， 这么晚了早点睡吧。 好的， 晚安喽， 谢谢你们 喽， 拜 拜。 哎，室友也蛮变态，会去每一个开看，说哎你有没有锁，哎你有没有锁，哎你没锁，我就进来看看你。 这一定会出事的。 那自我介绍说什么？嗨， 你好，我是乔治，哎我是读文化大学的什么系？你好，都没有跟你打招呼，现在凌晨五点，我觉得时间 perfect。 这个 睡饱了吗？你没有睡饱后，我也是可以看着你再睡一下的哦。 嗯， 好过分哦。 那他怎么请他出去啊？就说嗯，我可能 要我就破口大骂嘞， 然后就赏你巴掌，说骂什么？ 没有，我就直接跟他打起来，我会把他不能杀了。 可是他是一个女生啊，打也打不赢。 尖叫啊，要保护自己啊。 所以 你会尖叫吗？ 放个哨子在床头。 你找不到哨子的， 放在枕头下面。 太慌了， 枕头下面应该很容易吧。 你就是尖叫，把你手边能丢他的东西通通丢他。打 不是，不是有人说，当你真的很紧张，或是你是说不出话来，就 像被鬼压床一样 啊。 对，你可能平常嗓门很大，可是就危急的时候，你可能叫不出来。 反正第一时间就是要保护自己吧，因为很危险，你不知道他下一步是要冲过来杀了你呢，还是要干嘛。自我介绍已经算非常轻微的病态了，如果他真的拿把刀就直接往你脸上戳过去，你怎么办？ 不是、啊、那要杀的话早就杀了、啊、他干嘛在那边看你？ 有些人就是变态啊，等你醒了我再让你知道死的感觉。 每晚都要确认自己的房间到底锁了没。 快搬家吧， 太可怕了。 进个进来不及说再见，Miss Cool 约就改天。 Yeah, 我记得我们遇见的第一天就很亲密，知道你会永远是我好友，在我心里、uh-huh. 不管在哪里都在一起，那是一定。 Promise I would always be there if you ever need me. 但没有预计你会提早离开，还没说 goodbye 也就出了意外。你走了让我整个人生转换，从你身上了解生命多么短暂，所以不行把它浪费，好奇心一度我犯罪的强泪。如果不是为了你我也不会懂这道理，知道已经 too late。 非常感谢给我机会能变好，让我人生的路终于颠倒，我只希望可以让你骄傲。 一生的四大改变各众生的一生。 Cause I know 你离开了这世界，不代表我们不会有一天再遇见。你存在我心 是 Vivian 徐若瑄。以前我用新鲜蔬果保养自己，最近我发现老邪真养生饮融合甜菜根、山楂、无花果三种植物多酚，天然无添加，是一款喝的青春露。我是 Vivian 徐若瑄，现在我用老邪真养生饮随时补充多酚精华。80年老店，老邪真。 疗愈因为这个复杂世界而感到疲惫的每个孤独灵魂。韩国抒情天团 Now 献给台湾特别专辑《美丽陌生人》，环球。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念慈 Michio。 现在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呢，我想只有广播女神可以胜任这个工作了。来自于500 and China Blue 的 李瑞， 李瑞暗班车， 摸不掉。 李瑞暗班车，热泪暗班车，12:55。 暗班车， 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昨天我看到了伍佰老师，很开心的不小心的脱口而出：“嗨，伍佰叔叔。”他给了我， 我叫他叔叔啊， 看灿烂的一笑，我不知道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希望是不会跟我介意的。 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约定好一起拥抱我们未来每个日子。 我们打勾勾，日子和梦只该收银。 全新专辑 It's You and Elvis 12月16打勾勾发行，12月25下午2点台中签唱会，更多详情请洽粉丝专页凤华唱片 Forward Music。 Hello 大家好，我是车子车志力。 飞碟 Network 空中 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一点整，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 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你的努力被说没力，你爱的人不爱你人，这就是人生。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 我老板吴克群的最新专辑《人生超幽默》，12月30日幽默初级，华纳音乐。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 1:01，青春点点点，02236399555，02236399555。嗨，你好。 喂，你好。 嗨， 我是阿浩。 阿浩，你好。 你好。 阿浩，跟我们说什么？ 我想要说，我也吃过那个巧克力口味的卡拉姆酒。 嗯，觉得 也是吃到第一口，就是觉得非常的震惊，怎么会有这种味道出现呢？ 对呀、啊，怎么会这样？ 完全吓到我，就是跟我预期的巧克力完全是两回事。这真是巧克力吗？ 你要干嘛？ 我来看一下我的爱版，大家的评论怎么样？ 便利商店版啊、哦， 答对了。 我等一下出去试吃一片好了，我也蛮好奇的。 我觉得那个巧克力味道， 接受怪味道的人哦。 那它是那个巧克力味道跟洋芋片味道本身没有达到。 我现在出去吃，你慢慢聊。 你现在就出去吃一下，对。 那你有吃完吗？ 有，我吃一口，我是边上班边吃，我吃一口就吃不下去，我就先放着，然后继续做我事情。然后回头一看到它还是开口放在那边，我就觉得怕我妈的，我还在，怎么没有不见？好吧，那我就继续想办法把它吃掉。一边吃，我就一边想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哪里失败？怎么会这么难吃？它是哪里做错了？ 嗯，重点是因为他前面推出的东西都蛮好吃的。 对啊，就是偶尔会买的，我觉得不错啊。 你懂了，你懂了啊！乔治回来了，怎 样？我知道你们的问题症结点了。 怎么了？ 它不甜，它不够甜，它只有可可粉的味道。可是吃下去之后，你只会咬得到炸洋芋片的油味。 对呀、啊， 所以它就是不够甜，但是它的那个巧克力味、可可味是对的、啊， 是吗？ 哎、 欸， 居然 没有那可可味不够，完全不够， 给它70分呢、欸。 没有那种浓郁的感觉，完全失败。 没有，就是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你不能只看一个70分、啊，其他人嘞？ 他说他没有不好吃，但是味道让我觉得很茫然。 可可粉，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巧克力洋芋片，是它裹了一层巧克力。 对， 可是这个它就只是纯粹撒可可粉上去，可可粉味道本来就不重啊， 就不好吃啊。就不是我想象中巧克力， 因为大家都会想到 Royce 那个标准辣得太高了。 对啊， 我就跟你讲，我很能接受怪味道，所以这个如果在家里面，我默默的还是会默默把它吃掉。 那这一包就交给你咯。 我不要，我不要，我既然已经意识到这件事情了，我不要默默吃。 人就是贱，看完这个评论，我还是去买了，真他妈难吃。你干嘛买？ 品客有出一个味道也很奇怪的， 什么？ 然后粉红色罐子， 粉红色罐子。 洋葱哦， 顽皮爆口味、哦、 不是，然后噔，我猜一下，我之前拿着那一罐到处走的时候，我被好那个好像是过街老鼠，他说你还在抽，我一定要告诉你它是什么口味，平克。 所以，哎，你说你叫什么啊？ 粉红。 喂，我吗？ 你说你叫什么？ 我叫阿浩。 阿浩，你也是很常会买新鲜零新口味零食的那一种吗？ 对啊， 就便利商店看到哎呦新出，然后就会买一个试试看这样子。 大家去试试看焦糖奶油口味的品。 那个我吃过，那个很淡哎、欸，不是那个也不太 OK。 就跟这个意思有点像。 所以就是洋芋片，你不要想要 因为 去加加这些 奶油，听起来有多好吃、 不要去加很甜，然后我们都已经有刻板既定印象的食物，那样混搭起来一定是一个打妹。除非 洋芋片本身就是一种咸味，然后搭那个你不甜的东西就变很奇怪。 除非你像 Royce 一样裹一层就是焦糖奶油厚厚的那样子。 对， 但是 Royce 那么贵不是没有道理的。 Yep， 很浓郁这样子。 Yep， 你有吃过吗？ 我吧没有哎、欸，我没有印象，我只挑巧克力口味。 如果你将来有，他应该在机场有卖比较便宜啦。如果你将来有出国的话，你势必可以买一盒来吃吃看。 App 上有人说焦糖品客崩溃难吃，整间办公室都嫌弃。 他那一天就是有一次，就是因为好像是韩国，我不知道先流行还是什么的，就现在很多网站不就说什么去什么去韩国就要吃这个干嘛的，就有一罐这个品客，然后就有人买回来。那时候看电影我们就传阅，那个传来传去，传来传去， 没有人要吃 完， 对，一直 pass。 我想起来，为什么我会有那一罐品客了？是我去买保养品的时候送的。他就是只要买一个产品他就送你一罐品客大罐的、然后其实买完那个东西我是要去喝酒，就拿了那个东西走到喝酒的地方，哇塞，每个人都嫌弃他。威力之大 哎、有人说最难吃的饼干就是可乐果巧克力口味。 为什么这些油炸的东西会想要跟巧克力做结合啊？ 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巧克力市场很大，然后很大家都能接受。 阿浩，谢谢你的分享。 谢谢。 巧克力，巧克力也没有不能搭咸食啊。 巧克力， 巧克力牛排就很好吃啊。 哈？ 你没有吃过吧？ 巧克力牛排吃起来什么味道啊？ 它其实不是很甜的巧克力，它是苦的巧克力，然后搭配牛排的甜肉的甜味，所以蛮搭的。 我现在无法想象，我现在无法想象，对，我现在无法想象。 你们这些庸俗之人。 巧克力加香蕉我勉强可以接受， 都是甜的。 香蕉巧克力这个很普通啊，很平常嘛。还有什么巧克力还可以加什么？巧克力地瓜 不行，这个我不行。 也都是甜的啊，会顺便很好吃哦。 你真的是蛮容易组合出我不想尝试的东西。 可是像之前比如说 巧克力洋葱， 肯丁大街上面都会有那个香肠摊，不是一大堆奇奇怪怪的口味，他们有巧克力啊，巧克力酱、 巧克力是可以跟肉配的、 对啊， 就是跟牛排是一样的道理。 巧克力酱香肠、 那你就是可能全家夯番薯会说再加5元会送你一包巧克力酱包哦，请问要加购吗？ 可是焦糖地瓜你就可以接受对不对？ 焦糖跟巧克力是不一样的东西。 巧克力薯条你会接受吗？ 可以， 我觉得蛮对。那为什么不行？因为薯条很咸、 薯条不太一样吧？ 薯条很咸哎、咸，然后薯条 又是 巧克力，你对也是炸的，为什么你就可以？就是为 why？ 因为那是巧克力酱，它不是可可粉。问题就在这里。 那如果它像以前的摇摇薯条，它只付了给你一包可可粉，让你在里面摇。 可可粉就是你刚吃的那个啊，难吃的那个， 所以一定要沾巧克力酱。 所以就是麦当劳摇摇薯条今年就没有再出现了。 Sorry， 0223639955，嗨， 巧克力老师，玛丽乔治豪，我是孙毛， 什么毛？ 孙毛， 孙毛， 孙毛， 孙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听众吗？ 对啊，超久，就是国中时期吧。 那你现在几岁了？ 我现在24岁了。 哇， 你怎么会记得孙毛啊？ 因为有一阵子就是孙毛很常打电话，你国中是不是有一阵子很常打电话进来？ 对啊，就是要考机测那段时间，然后那时候还推荐了班上很多同学听你们节目。 后来那些同学下场都还好吗？ 现在有一个在英国。 不错嘛，飞黄腾达了嘛。 对啊。 那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在饮料店上班。 也不错啊。 哪一家？ 算是最近崛起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让我猜， 你猜三次，我猜三次。 最近新崛起的， 对啊， 你一次换我，我一次换你。 尼克夏， 不是， 换我，珍珠丹， 对，就是。哇， 一次中， 珍珠丹，我超想喝。 改天的时候， 因为珍珠丹的店太少了， 我家旁边就一家，所以我会知道这家店、啊。 最近的最近就是开封街那边， 开封街超 上礼拜开业的、哦，然后你们那边最近的是大安店吧？ 哦，也很远， 大安也超远，大安跟开封都好远、哦。 好，下次我从家里来买一杯给你喝。 到底你们主打就是黑糖，对不对？ 对啊， 珍珠吧，你们不是主打珍珠吗？ 就是珍珠跟黑糖是煮在一起的。 所以最好喝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黑糖珍珠鲜奶。 需要调整比、啊、任何比例。 对对，黑糖珍珠鲜奶，鲜奶，我为什么不去吃陈山顶就好了？ 念奇怪， 我不知道怎么讲、欸、因为 我以为你们是有黑糖的饮品、欸、陈山顶没有外送， 差别是在于陈山顶没有外送。差别只在这个、啊、 没 有 啦， 我们老板也很用心的去包装我们的产品啊，对吧、嗯、 所以那除了，所以你不是黑，没有黑糖饮品哦，一定是黑糖珍珠就对了。 有黑糖饮品啊，就是我们有分黑糖奶香系列还有怀旧古早系列。 怀旧古早 玛丽不喝奶， 黑糖冬瓜茶 就是对类似，或是黑糖冬瓜柠檬啊， 听起来 就超甜。黑糖冬瓜柠檬 哎、欸，加个柠檬就喜欢。 然后还有爱恋柠檬系列，它也是用黑糖下去。 有爱恋这两个字，它就不喝了。 就是黑糖柠檬，然后黑糖柠檬爱玉，黑糖柠檬珍珠，黑糖柠檬仙草。 黑糖柠檬仙草听起来好好喝哦。 我下次如果有经过， 一杯不会要60块吧？ 哎、欸，没有40。 40 还 OK，、嗯、还可以接受。 可是是什么有热的吗？好像一副现在要订饮料，对不对？ 有啊，有热的。 那就好。 一定要加珍珠吗？还是你们也可以不要加珍珠？ 因为我们可以不要加，但是我们最厉害就是珍珠。 那你把那个另外一家也是专门卖珍珠叫什么的？ 很多专门卖珍珠，千人名茶也专门卖珍珠啊。 哪有 千人名茶？每一次珍珠出炉都很多人哎、欸。 但千人名茶，我觉得它的时代已经过了。 我现在说的是它的名字就以珍珠为主打的，有另外一家上次还有做双色珍珠的那个叫什么？ 丸座。 对，丸座啦。 丸座不是仙草哦， 丸座是他们主打手工现做珍珠 ， 也是大排长龙。 嗯，宝可梦很红的时候，他还做宝可梦那颗球的珍珠， 超夸张。 对啊，对啊， 有必要吗？ 超夸张， 因为毛是用仙人掌枝下去做的， 那会怎样？ 就是 有趣，很奇怪。 很健康，这样 就手做嘛，所以就你要等比较久。 所以珍珠丹的珍珠跟手做珍丸做珍珠谁比较强？你不要告诉我各有特色哦，我不想听这种鬼话。 哎、欸，我觉得他们珍珠也蛮好吃的，但是因为他们是现做啊。 嗯，你们好，不要讲太多，我们不要为难，不要为难珍珠丹员工，好不好？他这样已经，他讲到这样已经很明显了。 嗯 嗯，我下次有。因为我蛮常会去师大去找我朋友，那下次有经过飞碟，我就带饮料给你们喝。 孙毛怎么今天突然想起我们？ 就刚才滑一支，然后又滑到那个乔治的那个推荐贴文、嗯，然后就点。 为什么他会出现在推荐贴文啊？ 我不知道啊、欸， 哪一篇呢、啊？ 他是现实动态。 哦，你说 Instagram 啊？ Instagram。 我们两个在拍那个。 跳舞什么的？ 对，哦， 然后我就想到，哎、欸，我好像很久没有听《青春点点点》了，所以就下载，然后 就想我打看看。所以那个是限时动态，意思就是说过了那个 24小时就没了， 嗯， 就再也看不到了。 那、 可以存啦， 我可以存啊。 那为什么要用成限时动态？ 就是有时候你就会想要记录一些狗屁，就是很乱七八糟的心情，但是如果你一直发在。动态上那个你的版面会 变，我刚才觉得很烦。 对，所以他就是做了一个现实的东西，让你当下可以发一下，24小时他就不见了。 好奇怪的制度哦！ 我也觉得蛮奇怪。 对啊，你就是想记录，然后又觉得烦，可是你抛出去，他还是被抛出去啊。 他会消失、啊。 可能只是记录一个小事情，但是他不是特别在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没必要。 就是他要满足这种人，还是想要被人家看到，但是他又不是重大到想要一直留在我的。 对， 但我还是想要被看到。 你不需要制作后置的这么精美，像你一张图要修20-30分钟，然后还是弄成黑白的，不知道在冲哪。对，他就不需要弄那么精美，只是记录当下你看到这个哦，很有趣，我拍拍拍拍拍，可能就是10秒、5秒，就这样，就一段一段一段。 哦， 欢迎你回归，孙毛。 嗯， 谢谢 孙毛，感谢你，再见， 拜拜啦， 拜拜 拜拜。 1:14，0223639955。今晚还有老听众回归，或是要新听众报道的吗？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 三个老主持人， 嗨， 你好， 喂， 你好， 马克、玛丽还有乔治，晚安， 晚安。 啊、哦，我是那个台中的 Gavin。 嗨 ，Gavin。 对啊，我今天打过来就只是想要讲一下，就是我好像在两个礼拜前那个时候我有说，就是我觉得我都不会喝醉，然后就是每次都有朋友请客，结果就在上礼拜，就是我参加那个我们系上，就是因为我们今年比较特别，就是去把那个夜晚办在那个夜店， 然后夜晚你听到吗？夜晚 是什么？ 椰蛋晚会？ 对， 这也要解释。 夜晚啊，继续，请继续。 就那天哦，就是椰蛋晚会办在那个夜店，然后那天我就和我朋友说，就约定好，就那天就是喝醉。结果那天我真的就是喝醉，我不知道，因为我第一次喝醉，我发现其实那感觉其实还不错，可是问题是酒醒之后就是那个头痛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那简称宿醉。 对啊，就是因为第一次，而且 他以前没喝醉过， 因为我以前没喝醉过。然后 你是有喝酒没有喝到醉，还是你就是喝不醉？ 就是以前就是我都是我朋友先喝醉，然后 你就是等我一个人，适可而止这样。 对啊，然后那天就想说，因为反正都去夜店呢，就对啊，因为其实那个活动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参加，就是因为我们是一群大师的自己围圈 朋友的， 怎样想喝醉？ 因为我跟他也是同样挂的，就旁边人都倒了， 然后你都还醒的 啊！我懂你的心情。 哦，对啊，就反正那天就想说，而且是畅饮，就想说那就可以喝醉自然，就发现就是喝因为那一天其实我喝醉之后，我朋友就说我就蛮闹的，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有到处去，就我朋友啊，我朋友比较夸张，是他到处去跟就是其他的学妹就是握手干嘛的啊，我是还好，就但是问题是我发现喝醉真的是那个判断能力真的是不太好，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样讲可能比较失礼一点，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觉得就是喝醉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每个女生都长一样， 正常啊，就是判断力，人会变得很好啦，有些人会变得很好， 对吧、啊？对吧、啊？就 一些 world peace， 就是蛮还算还不错的一次时间。不过其实如果要我再选的话，我应该是不会再想喝醉，因为我发现那个事后实在太痛苦 了。喝到微醺就差不多了吧，没有一定要醉倒啊。 没有啊，那一天我就想说，我就是一定要喝醉啊，因为就是没有、那个， 他就要尝试那个感觉。 所以你现在摸清楚你的酒量，大概喝到什么程度你会微醺开心吗？ 我不知道，因为那一天其实他一开始他就是那个就是夜店他是有限制说就是啤酒是限量啊，那天我就跟我朋友就是先喝啤酒，可是后来就马上喝烈的，所以我发现可能也是原因，就是特别快发作，我在猜啦。 我蛮建议大家要测量自己的酒量到哪里的 哦，就是对自己的能力有个底， 不要到时候逞能真出事了，或是人家在逼你的酒的时候，你要知道分寸在哪，不然一口下去，你以为没事，20分钟过去 啊，吐了， 就失礼了， 对啊，我虽然没有到吐那么夸张啊，不过就是那个晕晕的感觉，就是还蛮特别，这样。 好的，晚安了，干了。 好，拜拜， 还是要提醒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 喝酒开车。最高层级地平线，感官炸裂新体验，上次心里面想成鬼婆，翻版这样太危险，飞太远，对你做鬼脸，我们飞太远，出生云端，巅峰没有极限。纵使毫无的行李，等等我就要飞行，家人放在心里，兄弟让我来挺你，以小博大的自己，赚到大把的资金，不讲自立，讲实力，继续攀 好像心中的期待，快踏遍全世界，高楼海防放进我视线，每场演出对我来说都是场试炼，一直瑞送瑞我事业，这是你最爱的老乡，不用自荐，多自恋到世界各地看谈热度有多炽烈， 大把钞票花在刀口上，这些歌词烧口烫，每一个字都是黄金，场子留给高手唱，飞了这么远还不打算要歇脚，我花的越多赚的越多，包来接管到谁的主场，他们当我流氓，我抢了他的市场，伤到自尊心想找我球场，我教你怎么当个男子汉，敢当子弹，谁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别来点我赞，一堆小清新唱歌夹着我配，一秒带走你的马子，今晚跟我睡，你不是我的朋友，不要跟我聊忠诚，我没有风度，只有态度，像是要送人， 这样太危险，飞太远， 因为神回来了，经典舞曲制造机荷兰电音教父 Tiesto 带着 We Are Connected 来台，2017年2月19日大家河滨公园电力全开，全省 iPhone 热卖中， 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 苏打绿故事未了音乐专辑，出道12年来第一部音乐电影，修团3年前的完美呈现。是为了音乐电影 CD 加 DVD CD 加 BD 12月7号开始预购，12月30正式发行，环球。 大家好，我是 Vanessa 吴建豪。 12:22，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哎，为什么今天强强会来啊？ 哦，我们来弄过年的东西。 你们莫非已经把过年节目结束掉了？ 还没， 90%吧。 90%。我们是一个按部就班、照着计划来的好青年。我们不像你有拖延病。 不用按成那个样子吧。 Oh my god！ 一次警惕你， 警惕我干嘛？ 就警惕我妈，也有其他正事该做。 嗯， 你好， 嗨， 喂 ，Hello， 你好，你是谁？ 马丽和强强。哎，我是小孩子，好久不见。 嗨，小孩子， 好久不见。哎，我前阵子都有比较早睡，所以就没有听广播了。 很好啊。 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想要听，然后听一听就睡着了， 也不错啊。 是还不错哦。我要跟你们分享我最近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蠢的事情啊，还蛮白痴的， 说来听听。 好，就是好像大概上礼拜的时候吧，有一天我一进公司，就是然后我的主管，就是算小主管啊，他又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我们去买饭的时候，就是都又不小心拿了免洗筷跟汤匙回来，他就说很浪费，因为我们公司有餐具，可是有时候就店家如果放了，我们还是会就是不小心拿回来，然后也忘记了这样，然后他就说，那筷子还可以还给人家，可是汤匙就不能用，就只能丢掉，很浪费，因为汤匙虽然放在抽屉里面，可是他可能泛黄还是怎样，反正他就不能用，然后他就觉得他好像在怪我。然后我就说，那我从今天开始每天用一个汤匙啊。然后他就说，你这样用还是很浪费啊，你没有救到任何一根汤匙。我就说，可是没有用直接丢掉不是很浪费吗？他就说，你没有就是正常的餐具可以用，你为什么要用免洗汤匙？他说，你不要做假象的事情好不好？然后我就想说，可是你说我浪费，我就觉得很不爽。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准备拿了一个免洗汤匙要吃，然后他就踢赔，他就生气，他就说：“那么我已经告诉你对的方法了，为什么你就是要用免洗汤匙？你这样还是没有拯救到任何一根汤匙啊！”然后我就说：“可是你自己说丢掉很浪费啊。”他就说。哎，他说什么？他就说，可是你这样子做这种事情也很没有意义啊！你这样就不浪费吗？我就说，这样又不用洗汤匙。 对啊，这样可以节省水啊。 对啊，我说这样可以不用洗汤匙啊。他说你有擦洗汤匙吗？ 那主管到底想干嘛啦？ 我不知道啊。然后 我真的摸不透 他的心。他就跟老兵一样，不希望大家用免洗餐具 而已、啊。可是我就拿了直接丢掉，与其直接丢掉，那我就是 用过再丢，或者 对啊， 然后这样你也要生气。 对，然后他就在那边不高兴，然后他就要又要说你这样子还是很浪费啊，然后我又说可是，他说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不要在鬼打墙，我讲这样子，他就说我已经告诉你对的答案了、 哦、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你有什么固执啊，你到底在欢什么啊， 你有谁才固执啊， 你就 对啊，我就觉得 算了，主管好像也不能得罪， 哎、欸、还哎、欸、算还好啦， 好想要把饭整个翻桌，然后就是把场面弄得很尴尬。 你一定会说好，你不要吃啊，不要吃了，那我不要吃嘛， 我 不要吃，我不要吃，我不要吃。 然后 管你用，我不要吃啊，你自己。 然后我要一次用八双免洗筷在里面吃， 你 豁出去。 然后我们经理在旁边就完全目睹一切，可是他都没有讲话。我主管是女生，大概约莫快要40岁的一个女性。 哦，他不讲话也是蛮正确的，不要淌你们这个浑水。 我心里是觉得他不是不想淌浑水，他只是觉得我们很无聊。因为经理是男生嘛，男生应该都会觉得就是吵这种事情很无聊这样子。对啊，然后我其实跟就是有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每个人都说我好像是故意的，他生气这样子。对啊，我当然也不是故意的啊，只是想说你都说很浪费了，那我也不想要很浪费啊，那我就用汤匙嘛这样子。对啊，不要这生活小事。 好的，感谢你的分享哦，小孩子。 好，三位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拜拜。 0223639955，哎，对，今天是新年前的最后一次 call in， 最后一次2016最后一次的 live call in， 2016最后一次的 live 青春点点的 call in， 欢迎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 刚那个我好不开心哦， 你说那个很烦的主管、哦， 对，那个真的太烦了， 就是，可是这个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人啊，就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加在别人的身上，就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跟我说，就是你小心，你不要忘记拿，就是你不要不小心又拿了干嘛的？就你这个 A 也要嫌 ，B 也要嫌，就两面都给你嫌，爽都给你爽。 完全没有招架的余地。 对啊，你们逻辑。 你莫生气，你今天怎么了？ 不是，就这种很什么都爱炉，哪一边你都要吵的，就是让我好气哦。 为了炉而炉。 对啊，就跟我吵架吵，要吵是不是？大家一起来吵啊。 跟我的个性很像，要吵大家来吵。 你还好吗，女神？你还好吗？ 你现在知道你平常突然变得很生气，我也是觉得很尴尬。 你会尴尬哦？ 你想说怎么又气成这个样子？有必要吗？ 哦， 就是那个感觉。 嗨，你好。 喂。 嗨。 哎，你好，马克、玛丽还有 强强。 强强，你们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哦！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亚瑟。 亚瑟， 亚瑟， 亚瑟，怎么了？ 就最近不是很顺利。 哪方面？ 身体呀、工作啊，全部做 全方面不顺利。 对啊。 那发生什么事了？ 就一方面又得到一张医生开的重大伤病。 哇，嗯。 然后又工作又刚好又没了，又换了。 没了然后又换了，所以现在还是有工作、 啊、因为我做厨房的找工作很快。 嗯嗯嗯， 对啊，然后最近又刚接一个店，然后又压力超大的。 嗯， 然后上个月又被车子又被撞。 嗯， 哇，你最近真的蛮衰的。 哎、欸、那你拿到重大伤病卡可是不会影响到你的厨师工作？ 基本上就是怎么讲，不要太急躁，不要太就是不要太发脾气，事实上可以不会去不要影响到情绪上的话就 OK、嗯、 但是压力很大的状况下又很难控制。 对啊， 哇，那 怎么办？ 而且那个病又是全世界现在没有药医的病。 什么啊，是罕见疾病哦。 克隆氏症啊， 这是什么病？介绍一下，克隆氏症是什么？ 就是肠子，你就是肠子很容易就发炎啊，然后就算换人工肠的话，也是会发炎，也是会复发。 嗯， 对啊，然后严重的话就是直接发炎，就直接拜拜了。 肠子发炎会怎么样？ 会类似阵痛啊，就很痛这样子。 这算是免疫系统的疾病吗？就你状况不好，它就是会发 作。克隆氏症又称克罗恩病，就是局部性肠炎，是一种发炎性肠道疾病，可能会影响肠胃道从口腔至肛门的任何部分。症状包括腹痛、腹泻、发烧、体重减轻，可能合并关节炎、贫血、皮疹、眼睛感染及倦怠，也就是说你就会全身很不舒服。 对啊， 然后是一种它潜在病因不确定，但可能是免疫系统缺陷，也可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 嗯， 吸烟者罹患克隆氏症的几率是没有吸烟者的两倍。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重点就是维持身体平静，心情平静，身体健康，它就会比较受到控制。 对啊，就反正最近做一次那种。 可是你刚刚说克隆氏症全世界没有药医，可是它其实盛行率蛮高的耶。欧洲及北美地区每1000个人当中就有2.3个人罹患这个疾病， 在亚洲 对，在亚洲及非洲比较罕见，所以就是已开发国家较为常见，然后可以用抗生素巴拉巴拉巴拉说其他疗法来治疗，所以其实好像也可以抑制的。 可是 就可以控制啦，可是你要它完全康复可能没有办法，可是可以控制的。 现在就是完全都在吃类固醇啊，然后痛起来的时候就 痛起来要人命啊， 直接吃吗啡。 所以你是每天都要吃药、嗯、不是说有感到病症的时候再吃，这样 就每天都吃啊。 哦，他这里有写并无任何药物治疗以及手术能够根治克隆氏症、嗯、哦，对啦，就只能治标，完全不能治本。 对啊，就做一次超衰的，不知道在衰什么。 嗯嗯嗯， 没关系、嗯、就是关关过这样。 我从国中一直听你们的节目听到现在啊。 那现在你几岁？ 现在快30了。 现在快30，从国中你就听了15年。 你声音听起来超像40的，是不是？你这个太不开心了。 因为怎么讲，就是 他声音很菜。哎、欸、 哎、 欸， 会吗？ 玛丽冠， 我听他声音，我觉得他有沧桑的感觉。 嗯， 因为我16岁就开始在做厨房 哦， 对吧、啊？就 嗯， 16岁就开始做这行了。 加， 希望你 只能加油喽。 得心应手之后，工作压力就没那么大。 嗯嗯嗯， 对啊，而且现在年80年吃的又不好控制， 那些臭小鬼， 嗯。 对啊，就变得说是假不傻被硬才就想要飞上天那种感觉。 嗯嗯， 刚刚那句台语我没有听懂， 就是 再讲一次。 假不傻被硬才， 假不傻被硬才， 哎， 翻成中文是什么？ 没有吃到 就是自己没有本事，然后就想要飞上天这样子的。 但吃什么菜？ 对啊， 假波萨 三杯硬菜，三把空心菜。 哦，跟空心菜有关啊？为什么不是阿伯家就想要飞？ 就类似这种话啦。 假波萨杯硬菜就想要冲啥？插菜 啊？飞上天？ 想要飞上天？ 为什么？ 对啊， 母亲亲嘴不一样。假波萨杯硬菜。哦，我要来查一下这个。我今天是 Google 小达人。 好的，祝你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台语， 你们也是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空心菜。 这里下起声音，有时的话，请当着我的面说好吗？想听一下些什么没事的话，怎么可以开口就结巴？ I know you want it, but you can't have it. Hey! 目前答案是不。 经历我们都有过的挣扎与潇洒，郭靖首播推荐《该忘的日子》。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有些事没说，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我总是付出好多，连结束都要我说。 只会承受受伤，现在学会好好疗伤。纯爱教主郭靖最新国语专辑《我们曾相爱》，纯爱再升级，12月22，陪着你把心好好整理。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硕硕今年技职之光德国红点与 IF 奖国际发明奖实习与就业最后一里的衔接，谁最棒呢？ 德德当然是树德科大啊。 叔叔，那我要赶紧报名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咯。 哎，德德开窍哦，而且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只要面试或是书面审查就好咯。 树德科大寒假转学考报名到1月21号截止，选择树德，一举树德。 用爱串起每个平凡的当下，唱成一首名为永恒的歌。 总以为快乐会在海角天涯， 邰正宵全新创作专辑《爱在当下》，暖心再推荐同名主打《爱在当下》，喜出娱乐。 我们是动力火车， 跟自己合唱。 就爱电影 UFO 1:39，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是乔治。 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青春点点点的现场接电话，青春点点点，青春起543的时间0223639955。 你们想知道刚刚空心菜的谚语是什么意思吗？ 想知道， 就是你吃不啥不会硬菜，就是你吃不到三把空心菜，你就想要上西天。就在讲说， 对对对对对，是但。吃不上 三杯三把， 吃不三杯硬 三杯 三哦三杯三把，嗯 对，然后你就想要上西天， 想呗想想呗 西天怎么讲？反正他 西天我不会， 他意思就是说吃素修行的人，嗯，还没有吃到三把空心菜，你就想要上西天成佛啊？ 哦， 你还吃不到三把空心菜，你就想成佛啊？你省省吧你， 佛也发火 呀， yeah, 意思就是这样。 嗯，但我只要放下屠刀，我立地就成佛咯。Yeah yeah yeah。 所以，与其去买三杯硬菜， 对，我吃 不，你就去买一把刀，然后拿了又放下。 你先当屠夫，你只要放下，你就是成佛。 屠夫要真的就是要杀过生命，哎，那很可怕。 杀。你吃肉都没再怕了，你去当个屠夫，你就会杀很多肉。 所以下次有人告诉我，就是在这样讲，我说你假不想要硬彩，怎么想要什么上西天，然后我就拿一把刀就放下，我现在就是佛 怎么了？ 我觉得他中间垫这一句口白真的垫得很紧。 对啊， 塞好满。可是 Can I talk for a minute？ 超满。 蒋强说最近的剧都追完了，你追了些什么剧？ 你有没有看《月薪娇妻》？ 啊，我看完了。 你看完了？ 对啊， 《校对女王》也看完了。 校对我倒是没看， 我没有看校对。 我最近追完的剧就是《月薪娇妻》嘛，《三星学才校餐》， 那是什么？ 天海佑希的， 就是他到三星主厨到学校 煮营养午餐 的故事。然后我原本在看《僵尸国度》，可是他这一季已经播完了，下一季还没，只有2017年才有，所以就也没了。然后孔佑那部 鬼怪 就也还没更新，也没有新的还没出，所以就《 原画月光》你也看完了，《 原画月光》我也看完了， 然后日剧、韩剧都有 追。对啊，我美剧也是追啊，然后《英尸录》也是那一集看完，就还没新的就也看完了。然后《破产姐妹花》也是新的看完，也还没出。 等一下，《Two Broke Girls》你还有继续在看呢、哦、 ？Oh my god, I love them。然后后面的笑梗其实就越来越重复 啊，对啊。 但是你就是想要把脑袋放空，就看他们两个在看他们那群人在斗嘴，你就觉得又虚度了一点光阴就不错。 好，还有呢？ 还有什么？我之前有在追《生活大爆炸》，但我发现他的幽默跟我斗不上，所以就算了。我看一下我还看了什么。 你不是有看《How I Met Your Mother》？ 有啊， 那个已经完全完结了， 那完结了，但我 会再有了。 但我没有完全追那个。哦，我最近还在追《阿甘妙世界》。 阿甘妙世界不是卡通哦？ 卡通哦啊，超好看，强到爆！阿甘妙世界我从第一集 开始看。那你要不要试试看看 BoJack？ BoJack 是什么？ 什么马南波杰克 一个动画？ 对， 然后那个马，那匹马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明星。 对，是马明星马南波，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波杰克啊，就叫 BoJack。 之前有一个就是那女主角 得过超多奖，可是我跟我马先生看了一集以后，我们看不下去， 完全不行， 真假的 完全看不下去。 好，那我去试试看。然后我还看了什么？大概就是这样吧。其实我一次追蛮多剧的。 对啊，你不会觉得这样很混乱哦？ 不会啊， 而且都看很快，他一下就看完了耶。 我时间多嘛， 一个礼拜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这样。 我这个人看起剧来就是会一直追下去，我不会停的，不然我会忘记他在干嘛。 对啊，这我可以理解啊。当你有这么多时间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做。 还有什么你真的可以看啊？ 我现在就想要看《校对女王》啊，或者是那个，突然忘记名字了。原本我要追《信号》的。可是那个主题有点太沉重，让我有点不开心。 你就想要看放松一点的。 我之前看那个韩剧《想你》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剧情一开始就是掳人勒索，我觉得好沉重，每一集都在哭，我看了好不开心。对啊，我就想要追轻松一点的剧。我甚至有一次太无聊，我还把以前《天才保姆》全部拿出来看一遍。《天才保姆》到现在还是真的很好笑哎，它以前真的很好，经典。他以前的笑梗到现在还是很好笑，爱死他了。你干嘛？你不记得了这一部了吗？ 我不记得。 你不觉得天才保姆？ 我没有 follow 到天才保姆。 他就是 有一个女的长得很漂亮，就以前吹法拉头这样，然后她原本是一个化妆品的销售 员。你们都有在看？ 有啊，我从小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网络的时候就在看了。 对， 是 台 湾 有播啊， 每个星期六。 然后他就是， 那你还可以重看《飞跃比佛利》咯。 我没看过《飞跃比佛利》 啊。小学性启蒙哎、 欸，我性启蒙不是同类 哦。好， 对哦，我跟你讲，《天才保姆》一定要看，虽然现在画质很差。好笑。 我们想说，有些台剧你可能也可以追一下 啊。 我有点想举例，但是 像是 一把青啊， 《 麻醉风暴》可以追，《一把青》可以追。然后现在很多那个 直剧场 的剧都可以追，《 荼蘼》你可以看一下 啊。哦，《荼蘼》 ，Are you sure？ 你至少看一下王力祥长得有多像里面那个男主角。 我不想看王力祥演戏，讲到就生气。 所以你看《荼蘼》可能看不下去，原因是因为男主角太像王力祥，你可能会出戏。 没有，我会不看《荼蘼》的原因是因为女主角长得太现 代。女主角不是杨丞琳吗？ 她长得太…… 啊，这不是一部现代戏吗？ 我不会形容她的那个杨丞琳漂亮是漂亮，可是她的就放在戏里面感觉。不会讲，就在我的印象，他比较是歌手 啊， 他是歌手的形象，越描越黑，是不是？ 对，太黑太黑，那个墨一直在磨。 杨丞琳， 磨， 我爱你， 好不好？ 我爱你，杨丞琳，我爱你。